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早晨在不同地区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雾，大家的会发现能见度不是特别好，提示大家出门在外，如果您是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啊，千万别心急。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5，属于中度拥堵的级别，平均运行速度呢是23.9公里，拥堵最为严重的还是二环跟二环和三环之间，拥堵指数都达到了7级以上。依然是那句话，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下面来开始咱们今天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猪肉的价格。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11月份的第二周，也就是上一周，全国猪肉价格是每公斤27.18元，连续4周上涨。这也是自春节以后啊，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幅下跌之后出现的第一次明显的回调。根据相关人士介绍呢，这一轮的猪肉价格出现一个低位的回升啊，主要原因是由于消费的拉动，而猪肉的供应量并没有减少。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今年3月份以来呢，全国规模猪场每月新生仔猪的数量都在3000万头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保持持续的增长。这些仔猪育肥6个月就会长成肥猪进行出栏上市。那预计呢，今年4季度到明年的1季度上市的肥猪同比还将明显增长，市场供应相对宽松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再来关注，央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提高账户服务质量和效率，强化账户风险防范，更好满足相关机构开立、变更、撤销和使用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需要，央行呢是起草了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办法起草说明啊，表示办法充分吸收和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和准则，通过对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管理进行一个顶层的设计，明确账户的开立、变更、撤销的具体情形，还有审核的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要求，旨在规范和加强中央存款账户的账户管理，提高账户服务质量和效率，强化账户风险防范，推动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管理和服务规范化和透明化，更便利有资格开户的机构能够享受到平等的中央银行存款账户的相关服务。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昨天的市场呢，两市在午后有一个小幅的拉升，中证1000指数涨幅扩大到1.79%，市场情绪表现比较活跃，锂电、电力板块这两个概念呢都是持续走高的，个股有一些还掀起涨停潮，比如说像鹏辉能源、珠海冠宇等等多只股票都是封板的，以及光伏板块呢在午后有一个大幅的拉升，风电、储能、稀土、汽配等等这些新能源方向的板块呢是集体 体上涨，工业、母机、军工、半导体等等板块也是纷纷拉升，个股普涨，有超过3200只股票飘红，而沪深两市的成交也是连续第19天突破了万亿，汇率生态在退市16年之后重返 A 股，大盘这个开盘之后就大涨122%，收涨54%啊。科创板的新股像新点软件是破发，收跌4.5%。盘面上来看，盐湖地理、工业母机、稀土永磁、特高压等等这些板块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而像白酒啦、云游戏啦、食品加工、贵金属等等这些板块又属于跌幅居前的。那截止到昨天收盘呢，沪指是微涨0.44%，深成指涨0.67%，创业板指涨0.81%，北向资金小幅净卖出。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在今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指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幅度，但是呢板块轮动还是非常非常快的。你比如说昨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盐湖地理啊，它的昨天是涨幅居前列的，但是再前两天它就是跌幅居前列的，所以这个板块轮动非常非常的快。如果大家还觉得说需要在这一个时段我们来请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下盘面上的分析的话，您也可以登录我们今天听听 FM 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举手示意一下我啊。然后最近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请大家喜爱的那些这个相关的投资顾问啊，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大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咱们把时间转向北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几条消息。首先来关注昨天的北京市是召开了第262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新发布会的。在发布会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说，北京市呢将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全市的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等文娱场所都按照75%的限流进行开放。来关注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呢是公布了铁拳行动典型案例。在今年8月份，如果还有朋友印象深刻的话，是曝光了北京胖哥俩餐厅因存在使用隔夜死蟹冒充活蟹，使用过期变质的食材等等这些行为，被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50万。其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刘某同时也被罚款92805元。那今年10月份以来呢，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重点任务，以解决民生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抓手，严厉打击了像食品、保健食品、广告、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校外培训机构以及知识产权等领域的14类的违法行为。各成员单位呢积极作为，履职尽责，以铁拳案件查办为抓手，切实做好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百度网盘。前两天工信部不是发布了一个指导吗？某家企业大家都说，哎呦，你干脆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啊，人家的回应现在已经来了。17号，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的指导之下，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组织百度网盘、腾讯微云、天翼云盘、合彩云、阿里云盘、迅雷云盘、360安全云盘以及网易网盘等首批8家网盘企业在北京市共同签署了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承诺呢在今年的年内会推出一个无差别速率产品，为各类用户提供无差别的上传下载速率的服务。 说是迟那是快，昨天晚上我就从百度网盘上下来了大概有一个多 G 的这个资源啊，各种照片啊视频啊等等等等。因为我不是会员，但是家里面呢有人是会员，我一开始说哎，这工信部都发指导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提供像我这种非会员用户的日常上传或下载的速率，结果发现等了20分钟一张照片都没下来，我就只好跟家里人说来来来，我说你的这个会员借我用一下。那现在普通消费者跟会员之间的这个差值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体验。但是其实也能够理解哈，就作为付费了的会员能够体验更好的服务，这本身是毋庸置疑和无可厚非的。但是如何提升普通用户的体验呢？我觉得这也是企业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啊。来关注一下网易云。最近的网易云音乐通过了港交所上市聆讯，其招股书显示前三季度啊，网易云的总营收是51亿，其中在线音乐的服务收入占比47.7%，社交娱乐服务和其他收入占比52.3%。那今年上半年的网易云音乐的月活用户是达到了1.84亿，在线音乐付费用户2752万，在线音乐的付费率是达到了14.9%，但是整个业务和现金流和利润都还没有转正。今年上半年网易云音乐的净亏损5亿，而去年的同期亏损是8亿，至少这个亏损的幅度啊在减小。来关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蜂花护发素。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无论是就是在超市看到过多少品牌的护发素，最终觉得使用效果最好的还是蜂花护发素啊。但是最近呢，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针对其包装设计难看，很多网友都说你这蜂花护发素怎么长得像洗洁精啊，就很多网友啊都纷纷为蜂花出主意。蜂花官方呢也发布了一条办公室视频自嘲说，哎呀，大家看到了吗，36年以来我们为什么用心做产品用脚做包装，因为研发室都是小姐姐，包装设计师都是大直男们。而对于网友们特别担心蜂花破产这个问题，蜂花官方也表示说我们不会倒闭啊，卖的便宜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大众消费，我们是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技术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让利给消费者。而且呢，蜂花还在自己的直播间表示啊，说我们啊，这个10年只涨了2块钱，未来呢也不会因为说产品的口碑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涨价。说着我就特别好奇，因为很多年没有买过蜂花护发素了，我就想搜一下这个蜂花护发素到底是多少钱。价格确实是很便宜啊，现在一升的蜂花护发素在电商平台上一搜基本上是10几到20块钱封顶的价格，确实比现在主流的一些护发素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昨天晚间以及今天凌晨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我们看昨天晚上的时候，李佳琦直播间还有薇娅的直播间是同步发布了一条声明，说在双11前呢，巴黎欧莱雅这家公司对外宣传10月20号的有一个叫安瓶面膜的产品在李佳琦直播间是全年的最大力度。但是呢，双11期间巴黎欧莱雅的品牌直播间却发放了一个999减200的优惠抵扣券，如果领到这个券的用户再叠加上双11的优惠机制之后呢，就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目前李佳琦薇娅方面都已经表示自己呢和巴黎欧莱雅进行了多轮协商，但是目前的巴黎欧莱雅尚未给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两个头部主播都说，如果说你24小时之后啊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我们就会自己针对这些在我直播间买了巴黎欧莱雅安瓶面膜的消费者给出一个相应的补偿方案。此外，在此事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这两大头部主播都会暂停和巴黎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一切 合作。我们看啊，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巴黎欧莱雅呢也是发布了对此事的一个说明，这个说明特别特别的长啊。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到，收到相关消费者的反馈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成立了事项的专项小组，现在还甚至有相关部门来帮我们一起调查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呢也会不断完善流程，也会尽快给相关消费者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一直以来继续关注巴黎欧莱雅这样的一个品牌。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则财报啊，来看一下爱奇艺和百度的财报。最近呢，都是各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布自己第三季度财报的日子了。来看一下爱奇艺，简单说一下啊，爱奇艺上半年的这个营收呢是76亿，同比增长6%，市场预期是76.03亿，其中啊，会员服务的营收是4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那截止到三季度末，爱奇艺的订阅会员规模已经达到了1.036亿，在线广告服务营收时期同比下降10%。简单来快速看一下百度啊，百度的三季度的营收是319.2亿，同比增长13%，市场预期318.14亿，来自核心业务的收入呢是247亿，同比增长15%，在线营销收入195亿，同比增长6%，非网络营销收入52亿，同比增长76%。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啊。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双十一前后，大家应该都收到了自己的一些战利品，但是呢，有一些消费者收到了一些产品之后，他会发现里面俩吊牌，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让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距离双十一过去正好大概一周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收到了自己的战利品啊。那我们现在呢，综合消费者的一个这个投诉，会总结整理，发现了这样的几个问题。除了大家吐槽这个物流的这个事儿之外啊，根据自己收到的这个产品，有很多朋友说，我收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明明买的是另外一个品牌，但我收到的这个吊牌写的是另外的一个名儿，然后他就咨询这个客服，这客服说，你想买的那个品牌的吊牌啊，我们忘了放进去。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这个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三，我本来买的呢是李三这个品牌，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张三这个品牌。客服说呢，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李三的这个吊牌我忘了给您放到这个袋子里去，可能是我们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纰漏。所以针对这种事情呢，今天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贴牌。其实这两年啊，贴牌的品牌是越来越多了。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从专业人士的这个角度啊，给大家讲一讲究竟什么是贴牌。那贴牌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品牌的这个质量是有一定问题的呢？又究竟哪些品牌大家所熟悉的它已经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它只做授权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说到贴牌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聊天室也给大家出了一个类似的互动话题啊。我发现不同的朋友对这个贴牌的这个定义还都是各有不同的。五幺五五说贴牌就是代加工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特梅普也说，他说这个代加工跟贴牌还是不太一样。秋风秋雨说贴牌呢就是按商家要求代生产加工的产品。时尚2019说这环保节能不就得贴牌吗？啊，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贴牌这件事儿的认识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能不能请赖阳老师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从专业的财经的角度和从学术的角度以及从现行法律法规的一个角度，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给贴牌这两个字，这贴牌哈，先给它下一个相对科学跟严谨一点的定义，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尽量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讲解吧。 好， 刚才啊这几个听众说的呢似乎是有一定了解，但是呢都不准确。不准确在哪儿呢？实际上呢广义上都叫贴牌，狭义上贴牌又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实际上贴牌这广义上它有这么几种。一种呢刚才说的这种代加工，代加工现在一般不叫贴牌。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买山姆会员店的某种产品，买美国某个大超市的或者是澳洲的某个大超市的他们的自有品牌的商品，这个甚至海外代购带到中国来，但这个产品不可能是超市自己生产的。 对， 它是什么呢，就代加工。那这个代加工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由这个就是品牌商标的授予商，比如说是山姆会员店呀还是其他的这种超市，他跟那个厂家呢合作，用厂家的生产线，但是按照他的标准去生产，生产出来东西用这个山姆的品牌，那这个呢它就属于是这种代加工的方式。那么还有很多服装企业，包括我们都知道苹果手机实际上不是苹果自己生产线，但是同一个生产线出来的其他手机那肯定跟苹果的不一样。因为原料苹果来提供。然后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原件的标准，各处采购的元器件都是由苹果来提供。这个加工厂呢只是给它组合生产在一起，但是呢要按苹果的标准严格监管出来的，所以它打的苹果 logo。 那么买的耐克的服装啊等等也是如此。这种呢就是说现在发展呢大家呢是没有自己的工厂，重点做品牌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的这个监管来保证品质，这个现在是主流的方式。这个跟刚才说的贴牌呢有一定差别。第二种情况呢还有一个呢跟贴牌有差别的，就商标呢授予其他公司呢来使用那个，比如说某些个欧美的一些大牌，实际上在亚洲国家地区呢消费者认可度也很高。那个我就发现，比如说某某那个英国的品牌在日本市场有一个蓝标黑标品牌，那它怎么叫黑标呢，它也是这个牌子 logo 一模一样，但是那个领子上的标记呢跟上面标着伦敦产的就不一样了。它另外一个 颜色不一样是吧， 颜色不一样了，写个黑标字样。那什么意思呢，它是授权等于日本这边的公司呢来用这个牌子，它呢去生产包括设计呀研发呀等等，他觉得这家公司生产的产品呢是能够达到我品牌的这个形象相匹配的，不会砸我的牌子，而且呢还交给我一笔可观的授权费。那么我交给他呢来生产，实际上就是说呢把这个使用权呢授权给某个公司呢去用。这种情况呢也很多，但是近年的一些大品牌这样的行为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你交给别人之后它有可能出来的产品品质会影响我的形象，包括它的销售方式等等。因此呢越来越多这种授权呢在减少。这是第二类，但这个呢也能是说广义上也能算贴牌。但是跟现在呢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拿下一件衣服这吊牌挂错了贴牌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最后的这种贴牌呢是另一种行为了。就是某些品牌方呢他自己啊这个生产的话可能生产的成本销售的渠道运营管理这个算下来不一定挣钱。但是自己的品牌呢曾经历史上呢消费者人所 周知的一些个知名品牌，也许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这种文化呀不一定认同了，或者觉得品牌老旧了，觉得品牌过时了等等原因吧。这个品牌产品如果价格卖得很高，可能消费者不一定去买。 嗯， 但是呢，消费者对这个品牌呢很熟知，觉得是一个稍微知名的品牌，至少这个品牌是值得，这个它的产品既然打上它的 logo 了，那肯定是值得信任呢。哎，消费者有这种观感的某些品牌，它干脆啊自己不生产了， 嗯， 也不去监管生产方的那个。也不能说完全不监管生产方啊，就是有的是监管生产方，也有的可能监管的很薄弱，甚至不监管。但是呢，只要第三方跟我签约，好，你说你生产多少件衣服，生产多少件衣服，或者生产什么多少个小家电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授权用我的这个雕牌，一个雕牌那个多少钱，一毛钱还是一块钱、 嗯嗯？ 哎，给你使用，你说生产2000件，好，给你2000个雕牌。你生产10000件，我给你10000个吊牌，那么呢，他就是把吊牌卖出去，然后第三方用在他的产品上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品牌的这个 logo 了，对外宣传我是某某品牌的产品。那这样的产品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大家这个就是对品质非常质疑的这种贴牌行为。当然了，这个贴牌厂家呢，不能说都不对产品负责，有的厂家也说，你看我们是这个选择跟谁合作，我们要派专人到他们的工厂去考察的，也考察他们的生产线，考察他们经营许可证，确实合法合规没有问题，生产质量没问题，我们才授予贴牌的。有些厂家也是这么说的。但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实际的产品，那只能说呢，跟这个所谓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品牌生产商呢，应该说没有任何技术上、研发上、这个设计上和生产上的直接关联了。 嗯，也就是说 这种现象，哎，就完全的是他这个就是买这个吊牌了。那这个产品为什么说这个商家要买这个吊牌呢？因为商家呢，你看双十一时候一打折，同样的东西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你卖1.8块，我也卖1.8块，大家价格一样一样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哎，这是一个，因为我曾经听说过品牌的，虽然它也不生产这类产品，但至少这还是个听说过的牌子。而另一个产品的价格一样，是个没听说过牌子，你会买哪个呢？ 嗯，所以肯定大家，你看我们现在正好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聊这个事儿哈，就大家的这个互动热情非常高。用户8740就说，他说那我肯定还是买老牌子，心率踏实啊。这个老牌子呀，实际上就是在消费者心中有认知度的那些品牌， 对 吧？对。所以这就是品牌的一种认同。关于什么是贴牌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很多听众还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给大家进行讲解。但是呢，刚才赖阳老师从3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贴牌，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特别严谨的一个用词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种方式，有代加工的方式，也有我品牌直接授予另外的一个生产厂家进行，我直接把吊牌卖给你的这种方式，它实际上是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比如说水镜这位先生刚才就说了很多啊，他说你看 TCL 在苏州三星定牌生产洗衣机，这就是贴牌，实际上这句话就有点不太严谨，是吧赖阳老师？我们说这其实不太一样， 对， 有很多 实际上差别还是大的。比如说某个知名品牌的这个欧洲的家电品牌，他就是把中国某些类家电的产品售给了中国的某一个全国连锁的一个零售商使用了。 嗯， 那这个零售商用这个牌子生产，他也不是自己生产，他找了那个代工厂。当然也是知名的这个，比如说空调吧，也是知名的空调的生产商代工厂。 嗯， 然后呢，就是用刚才欧洲这个牌子生产的空调，就在他的卖场里卖嘛。 嗯， 那他这样使用的话呢，哎，你要说广义上说也算贴牌，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授权呢，他是很严格的，他跟这个电器集团呢签订了这严谨的这个授权协议，只许他使用，而且等等有很多限定条件，对这个品牌呢，这个对于他将来的品牌的维护呢，这个考察呢相对严谨。而现在我们探讨的这个就是现在消费者意见比较大的这个授权呢， 对， 他不是说授权某一个经销商这个进行的这个专业的这个 设计、生产、研发， 嗯， 而是实际上就是说非常广泛的，只要是沾点边的，愿意想用我这个 logo 的，好，你只要是到我这儿来， 只要给我钱， 那个签订一个协议，然后我就给你吊牌。所以里面的产品呢，当然了，也不能说所有的都是完全不管不顾啊，但是就是有这种，哎呀，给钱就贴牌的这种嫌疑。就是谁付钱吧，只要你拿出生产经营许可证来，拿出资质证书来，也就贴。当然了，也有的商家呢会注重的这个，因为贴牌商不是一家两家了， 嗯， 会注重的对这个品牌的这个保护，也会比较严格的要求和考察这个生产商的资质的。 嗯， 但是现在社会上比较泛滥的，可能某些品牌呢，这个他是不是非常严格的考察这些产品呢，就值得质疑了。因为他们的产品，很多消费者可能买回去就发现 质量很差， 什么大品牌，我觉得是个老牌子也不错，就买回来怎么跟那个一些个就是杂牌的没差别呀。他可能真的没差别，像你说的，他这个是付了专利费的，付了这个 logo 费的，哎，我这个呢就是打上这个 logo，没付费的那可能就用别的牌子，甚至白牌连牌都没有，就在网上直销。那这样的产品它可能连印在产品上的 logo 都懒得印了，直接就挂一个吊牌。如果说这个吊牌每一个还交授权费，那消费者如果不感兴趣，或者是对这个吊牌不是特别严格要求的话，像刚才说的，可能连放都不放，还省了点这个吊牌费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比如说大家会买到的一些带着引号的名牌产品是由什么样的被授权的企业经营的呢？企业是怎么获得品牌授权的呢？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比如说有一家经营北极绒、啄木鸟等等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授权的中介公司，特意去问了一下啊，说这个人家对方的这个经营品牌授权的中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需要呢，你这个比如说我吧，我是一个生产我想想，比如说我是一个生产袜子的工厂吧，只要我提供我的法人基本身份信息、公司营业执照，中介公司呢会根据这个去拟定一个品牌的授权合同。比如说咱们就举个例子，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南极人嘛，咱们别说南极人了，咱们叫给他叫东极人吧，就是他根据东极人给我设计一个品牌的授权合同，签完合同之后呢，我付款，品牌方在看到合同和收款之后就会开具一些授权的材料，这个授权就这么简单就办完了。那在费用方面呢，中介公司介绍了一下，说不同的品牌费用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授权费是几千块钱，吊牌千套起拿，也就是说我一买就是成千成千的这一套一套的买，单价呢也不一样，单价有1.5块、3块、5块等等价位。所以啊，这种在品牌授权模式之下，产品质量的实际控制者由原本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极人就下移到了我这个被授权方，也就是企业的生产方。所以你看，赖阳老师，刚才我们用了一个几乎是讲例子的方式啊，给大家讲了一下现在这种品牌授权的模式，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个三四个以上的，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品牌，基本上知道它就是做的品牌授权和贴牌，它不是由原来大家熟悉的那个品牌才生产加工的了。 这个的话呢，实际上现在是很多，如果大家实际上在淘宝上如果经常看到各类产品都有这个品牌出现，而这个品牌呢在 N 年前可能在广告上也很多，商场里卖的也很多，现在呢在这个主流渠道几乎看不到的话，那它可能这种贴牌授权的这个概率呢就比较高。你要具体举哪个牌子呢，这个因为毕竟刚才你讲到的这个监管的这个对品牌授权的管理的这个严格程度怎么样的问题了，对，这个因为我不能够直接评价人家管理的严格程度如何啊。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你案例所提到的品牌，像有的像现在非常知名的呢，这个南极电商，它每年的收益呢是好几个亿， 对， 而它好几个亿的收益当中呢，这个它并没有现在自己的生产线，没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经营的产品，那基本上是通过授权经营来做的，但是它授权经营对自己的产品 监督管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没有说是权威的这种鉴定和考察。 嗯， 但是呢，南极电商绝不是拥有南极人这一个品牌。 嗯， 如果到他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他所有他所拥有的这个品牌商标的这个清单。 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都是根据公开的报道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整理跟总结啊。根据媒体报道呢，仅2018年一年的时间，南极人品牌产品就14次被监管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列入到不合格产品名单当中。如果大家现在在电商品牌上去搜索，能够发现南极人从暖贴、水杯、洗衣机、热水器、足浴桶等等日用品，还有床上用品、衣服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那除此之外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为了批判南极人，不是这样的。介绍一下哪些是贴牌产品。除此之外，同样采用授权模式经营的品牌还有浪莎、花花公子，这些原来在我们老百姓心中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品牌，而这些知名品牌也都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查当中曾被查出过质量不合格。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一棒子打死，说但凡是贴牌产品，它就等于生产质量不过关。但是从过往的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的工商部门检出的不合格产品当中，确实有这些品牌的存在。那基于此，这个赖阳老师，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绝大多数听众啊，实际上大家需要一些更多的、更理性的一些消费建议。大家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怎么看待这种行为呢？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因为实际上贴牌呢，确实是有的企业可能对品质要求管理确实也很好， 嗯， 但是呢，可能多数我们市场上遇到的都会这个多多少少呢管理的不是那么严谨， 嗯。 另一方面，刚才你说到，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你说像南极人这个品牌的，它的你提到的南极电商，刚才我也提到，它实际上呢并不仅仅拥有南极人一个品牌，我们知道的好多一些。这个早年比较熟悉的品牌，实际上呢，他们的这个品牌权都在南极电商手中，所以可能你看到的，即使不是南极人，是其他一些熟知的一些过去的知名品牌，可能也是南极电商拥有这个品牌权授予第三方给贴牌的。 嗯， 啊，这个呢，实际上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查一查就知道了。 嗯。 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消费者的鉴别问题了。 嗯， 实际上确实啊，这个市场的环境比较复杂呢，让消费者人人都成为专家 是 比较难。 对， 哎， 给大家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了。 对，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品牌呢，它一旦是授权经营也好，还是自己经营也好，出了问题，它的品牌的这个形象责任实际上都要自己付出代价的，时间长了这个品牌可能就毁了。当然也有的品牌说，我这没关系，我再买一个别的这个亏损的品牌，然后拿过来之后， 就想赚这块钱是吧， 我又有第二轮第三轮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消费者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呀，可能如果你要品质好，那你买一些个就是说现在市场主流的你所了解的一些个产品的品牌。如果说某个品牌这个logo 很熟，但是出来的产品呢，这个呢未必是它的这个主打系列，而且在其他渠道也看不到，在网上的铺天盖地，似乎是什么类的产品都经营，什么类的产品都销售，那它是贴牌商，而且监管的并不是很严格的概率就很高。 嗯， 那这样的品牌的品质呢，这个为这个 logo 是否值得付费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多想一想了。 嗯， 这个牌子它怎么什么都生产啊？而且呢，它的这个确确实实这些年，实际上在主流的市场上，它已经这个退缩了，不像是专卖店可能也没有了，这个网上的旗舰店可能也没有了。这里，但是呢，网上呢到处都卖它的牌子，价格还极其的便宜。 这个时候就画个问号，那很可能就是贴牌了，对 。 所以其实啊，就是随着现在渠道也越来越多了，电商、线上线下，还有等等各种打着这个大 牌原厂等等啊，就各种各样的渠道的来源，实际上确实是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啊，我记得从互联网开始逐步发达，就有一个词逐渐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就是信商。就是大家如何看待您从互联网上获知的一些信息，包括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大家从电商上去买一些品牌，实际上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些知识去武装自己，要提高一些对产品不同的辨识能力和辨别能力。当然在这其中，我们的监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平台也应该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啊，比如说监管，加强监管。当然我们看了，从一些公开渠道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数据，有些贴牌产品确实是被抽检出来是有不合格的，这一点我相信啊，大家也应该都从不同的渠道能够收到相关的消息，它都是公示出来的，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平台对于这方面的监管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尤其是一些电商企业啊，也应该负起自己应有的一些社会责任啊。好，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只能跟赖阳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我们时间关系先挂线了，再见。 好的，再见。 有一位朋友晴啊，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他说品牌方或企业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质量服务都是生命线，这个赚快钱迟早要被淘汰的。对，哎呀，有些企业就是没有这么高远的格局嘛，对吧。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啊，还是要在购买过程当中要擦亮双眼吧。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声音，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